My 我的手机冰塞进我的背包里 Can't stop that rap money keep calling 装满我的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装满我的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装满我的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装满我的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Pure bling so cold 披上了绒服 不及格的 rap 快点回去校区重读 念把那些特别能装的 socks 用特别的方向他们坐在地上 一起抱着痛哭循环我的歌 Running Wolf 乐不中毒偶尔也会做点 Top shit 去变得通俗看他们都想变成能够冲出 康普顿 的 Dr. Dre 但当我开火就倒在了中途 You know what I mean 举起我的城市就像哑铃用可口的酱料帮我押韵 每天工作但想在国家气 I'ma put it on my life not beats Dating 超过20分钟我不动 管他穿了Jimmy Choo还是乐不通 我的水让他们无法copy What's up 头顶的 highlight 像钻石落在头发上 Bali. Can't stop that rap money keep calling 抓住每一天提高我的效率 Can't stop that rap money keep calling 装满我的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装满我的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看杯子里面有料精了香槟 这个游戏偷懒让我清理干净 Number one player for a quarter 是判定 并不需要冠军 偷险的冠军 Way too busy 让我按个暂停 司机麻烦送我去米其林餐厅 所有线上的haters 目不转睛 看清我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 胸口Martin Rose 把新的pose Bass with a plug 你们听不听得懂 不写新的传奇 Call me Steve Jones Mafia on the table 我是我自己的boss 买了寿司冰塞进我的背包里 Can't stop that rap money keep calling 抓住每一天提高我的效率 Can't stop that rap money keep calling 装满我的 backpack Bad backpack Bad backpack Let me hold you tight Let me love you darling 所有的爱 让我全都装进我的背包